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好，人民廣場跟大家見面了。第一個問題問阿滿足先，你行地下鐵你會不會留意一下廣告？ 可以，就什麼都會望下的。 什麼都望下，除了靚女之外。 今次就在地下鐵就發現到一個特別 的畫面，所以立刻拍了出來放在 Facebook，就不覺不覺大家留意一下。 那個廣告的內容呢，就是表面上就發個大革命來的。咁當然係一幅好著名嘅呢個，如果我冇記憶，我掉粒誇口先嚇。咁但係咧就嗰、那個 好多人都跟即係複製嗰張畫噶啦，好正啦。 咁但係咧嗰個實際嘅賣嘅推廣嘅商品咧就係一副衛生巾嚟嘅。咁啊，即係點解會引起你呢個興趣咧？ 我諗佢推出嚟咧都配合嗰個法國五月嗰個活動嘅， 即係佢我哋手頭上 手頭有啲碗電話簿咁厚嘅嘢啊，售票小冊子啊，我可以咁講，但係成本電話簿咁厚啊。 嗱，事實上咧，法國喺香港嗰、那個官方嘅文化推廣咧，相當成功。 好耐歷史添啊，幾廿年啦，即係由呢個法國。阿里烏放射即係嗰啲， 阿里昂放射 即係推廣呢個語言開始啊，幾廿年㗎啦。跟住嗰度咧就即係放電影。咁由嗰陣時我咁到而家諗，淨係呢個人四十年歷史， 都五十年㗎啦。因為我哋譬如話，我十幾歲時我都去過法國文化協會學法文嘅， 學法文啊！ 咁就當然啦，法文而家同嗰個年代比就不能相提並論啦。我哋嗰個年代就覺得係相當之優雅，即、就、係、是、高尚嘅。咁而家嘅後生仔就冇，可能都冇呢一個咁嘅感覺喺度。 而家咧多咗係為咗追星而學語言啦， 韓文、 日文啊， 日文已經 日文都冇人 都嗌啦。咁但係咧喺我哋嗰個年代咧，即係我同你差唔多同年，就其實好多我同輩嘅朋友咧都去法國留學嘅，好多。其實你香港識法文嘅香港人好多嘅，咁但係呢個即係咁好嘅風氣咧，就而家就稍難維持。 斷咗啦。 但係都唔緊要，因為咧法國嘅領事館咧，香港咧，其實佢推廣嘅文化咧係相當之 好熱心啊，越嚟越 相當之有incentive。因為後面的原因，即我想大家都估到的了，就因為呢這些名牌，譬如 Louis Vuitton 啊、 Cartier 啊、 全部在香港，就是因為這個中國的遊客 的這些購物呢，就令到他們賺了很多錢嘛。那這些錢呢，他們又不是純粹作為利潤的，那很多時候呢他們做了這些，譬如這些文化活動的 sponsorship的贊助，所以你看到就是他們很有條件，如果做一些真的質素相當之高的展覽， 他的品牌全部有自己的妙思人， 是啊， 全部自己的妙思人， 是啊，那時候我就整個給你看那個法國的這些名牌的老闆，是吧，我記得他有 Chanel 啊，有Louis Vuitton 啊，總之就是各個名牌有股份的，就在巴黎自己開一間博物館， 每個品牌都有的了， 他自己獨立開一間， 即是老闆自己有一 間， 私人開一間， 私人開一間，就好像你上個禮拜講過即是盧勤齋咁樣，即是自己開一間， 他又做生意啫，他賣啫， 但是阿滿叔你講呢個就唔係全面啦，個原因就係因為你有生意，即是你做生意啫，你冇品味啊，你香港嘅地產商你做唔到呢個水平，即係嗱，我而家比如香港地產商你有錢啦，叫你開一間博物館， 我已經講了很多次噶啦。第一件事，大家要即係由最埋身嘅嘢講起，就係一個台灣有錢佬，一個香港有錢佬有咩分別？我已經講過啊，就係、是、台灣有錢佬咧就開間醫院嘅，好多有錢佬開醫院噶。嗱最明顯嘅例子咧就係陳水扁咧。可俾人開槍，俾人打中嗰度啦，打中嗰槍啦，即係嗨中嗰槍。佢 附近一間政府醫院他都不肯去，他要去回他老友那間奇美那間醫院兜兜老兜去那裡即是他 那個窗可能都是留的啦、 去那裡醫院，即是證明那個醫院那間醫院他信得過，就是奇美奇美那個人呢、個老闆呢除了開醫院之外還起了一間廟師人的，還有一個美食館的，很巨型的這個，第時有機會鋪上大家給大家看。 好啊，剛才我講這個呢就有一位叫做 François Pinault， 我不識讀法文，就他又原來就用他是這個Christie 這間拍賣行的老闆來的，現在就 加士德 Christie 他都79歲了，但他就說他即是儲了呢大量的當代藝術的作品，價值就是12億英磅，現在他就跟這個巴黎的市長談不上，就在羅浮宮隔離開一個新的巴黎的博物館去裝他自己這個即收藏的樣，是不是？老實說你現在在香港就算你說有這樣你要跟政府去拿這個地呢，即現在他說在羅浮宮隔離就沒有人給你的，所以這個就大家不同了。但是今次這個法國五月呢就相當之精彩了，即大家如果在報章裡面或者電視都見到的，就是呢因為他今次其中一個展覽的項目呢 重 頭戲，就是法國的抽象派的畫家 Monet， 就印象派怎會抽象派， 印象派我講錯了，印象派 印象派 印象派呢，這個呢我相信呢就相當之多的朋友會想去看，就 在沙田啊， 你雖然你未看啦，但是他另外一個呢即是同級的畫家呢 Durga 你都看了， 那個就是迪卡呢就在澳門展，就他今次展就不是展他的畫作， 是雕塑， 是展的雕塑，原來呢他自己生前呢就沒有展覽自己的雕塑的，他死了之後呢人家去了畫室就發現原來他做了很多用蠟來做的雕塑，做了很多做很細細件件，然後呢之後呢他的後人呢和他的助手呢就將以他的蠟用蠟做的雕塑呢再用銅做了一次，咁樣嗰批雕塑分幾類嘅動物啦，即係之類咁樣啦，馬啊咁樣， 都要睇到嘅，有人體啦， 人體啊，呢個14歲巴黎舞少女啊，呢個最有名。 佢有一幅畫都係講呢啲跳舞嘅少女嘅。 佢畫好多呢個芭蕾舞呢個嘅畫作嘅，佢原來畫畫作啦，佢自己就畫畫作啦，佢自己做咗雕塑先嘅。 哦，呢個我唔知啦，呢個就 做咗雕塑先，然後再畫一次喎。咁呢個所以佢儲咗咁多雕塑，但係佢冇展出過嘅。咁而家嗰批 呢個係咪歷史性第一次啊？即係如果喺法國以外， 佢又唔可能唔係嘅。不過今次推咧就拎咗嚟澳門推咁樣，咁就澳門嗰 MGM 酒店咧就佢有個art space 嘅，佢有個二樓嗰度行樓梯上去，有個二樓啊有個位咧就已經展出咗好多次噶啦咁樣。咁今次就係啲做啲細件嘢，剪啲細件嘢咁樣，咁都得意嘅，因為我都估唔到嗰個畫家原來佢自己就做埋雕塑嘅。唔係佢生前冇做過嘅，即係冇展出過。咁先特別。咁另一樣嘢仲更特別啦，Edgar 咧，佢原來後嚟失明喎，即係呢樣嘢。 佢多分就失聰，佢就失畫家就失明， 真係我都估唔到啦。 真係呢個世界真係諷刺啊！ 咁即係如果有人去開澳門行下咁去下MGM 樓上睇下嗰啲展覽啦，咁樣。 但我相信都唔止嘅，唔使話行開嘅。即係如果你話去到一個 Durga 級數，可能都好多人特登慕名而至啦。 不過今次就淨係剪雕塑啊，唔係剪畫，即係佢最著名就畫，但係唔係做畫嘅部分，係雕塑部分啊。 咁我哋講翻下喺沙田個望叻嗰個展嗰、那個展覽。 都未開嘅，我哋做節目嗰時候未開，咁、但係就相當快，咁大家要我相信又都會相當之虛撼噶啦。 虛撼 都會好多人去。 因為咧但虛撼程度咧，你喺香港睇咧都舒服過喺巴黎睇。因為點解咧？巴黎如果做望叻展覽咧，就算而家唔係做望叻展覽，普通展覽都好啦， 都係人， 都要人山人海。 唔 係人山人海喺邊度咧？就係、是、第一要排隊買飛先。喂，第二要排隊入場喎，真係。喂，排隊入場都要排隊嘅。喂，隨時要呢一兩個鐘頭嘅。咁啊，沙田咧絕對唔會有呢個問題嘅，真係點樣都唔會一個兩個鐘頭嘥你。我想十分鐘、廿分鐘乜都搞掂嘅，真係。 唔係最重要呢個，因為你個自己地方嚟噶嘛，咁你搭車好快啫。咁喺門口等嗰啲就即係另計啦。 一來人數都唔會多到咁交關啦。二嚟，譬如話你要去巴黎睇展覽啦，睇博物館睇展覽咧，咪喂而家呢一張畫名畫前面咧有十層人喎、啊，真係喎、啊，唔係講笑，真係喎、啊。咁你個個咁樣。你即系睇唔到喎，真系去到咩地，即系个地步啊！所以香港睇就舒服好多嘅吓。 咁、如果你睇望咧嘅画咧，即系我作为行内人，咁我都即系介绍下大家啦、其实你睇嗰个光线嘅捕捉， 梗系啊，睇光线啦。印象派就要讲光线啦、印象派个名字就嚟自嗰样嘢啦。 咁冇錯啦，就法國呢個五月咧，其實就歷來已久啦、而且佢有一個趨勢就越嚟越隆重，越嚟越多嘢喎。 係啊，佢深入到去跑馬地跑馬都關佢事嘅，真係推廣，即係佢無孔不入嘅飲酒啊， 係美食、 時裝啊、 美食 啊、餐廳好多餐廳。 因為我記得就前兩年就放過關於呢個聖羅。呢、這個伊聖魯啦， 展覽 嘅一啲展覽嘅， 佢有電影配合添，紀錄片啊，幾個設計大師嘅電影都出埋嚟、所以佢做得好全面嘅，真係即係呢個時候咧，你再話同法國冇關係咧，就講唔過去，因為你再唔去。咁樣即係去到無國不入嘅地步嘅，因為音樂啊、爵士啊、電子音樂、跳舞咧都關你事啊，因為佢啲嘢全部好發達嘅，真係即係不都有份啊。咁就不過今次我見唔到佢講漫畫，法國漫畫都可以講講。 有法國漫畫有。 最重要一個 天天 丹丹啊， 丹丹啊， TIN 聽法文讀丹丹。咁樣佢啲畫作拍賣咧，喺香港拍賣喎。 係咩？ 係，我第日得閒要鋪俾你睇。咁樣最有名啊，有其中一本漫畫書咧，就叫《藍蓮花》。 係，有。我連 T 恤有嗰、那個。 就係講佢嘅抗日戰爭，抗日戰爭。哇！呢樣嘢真係走唔甩嘅，真係、因為嗰個畫家嚟過中國。見過啲場面，就係、是、作咗啲古仔落嚟嘅，關於呢個中日戰爭嘅，真係冇得抵賴，即係連法國漫畫咧有講呢樣嘢，啲日本仔仲話冇侵略中國咁樣，真係，即係呢個真係完全講唔通嘅，真係。 就係 所以嗰張漫畫咧就其中一頁咧，都賣咗幾千萬啦， 即係。係咩？ 我今晚翻去再 po 上嚟啊！ 好，咁咧就呢、這個法國五月咧，即使大家如果譬如對啲精緻藝術未必感興趣咧，起碼一樣嘢都要去一去嘅，就是、法國酒 啊， 同埋法國美食嚇嚇。咁、就但係而家嗰個即係呢個法國五月藝術節嘅趨勢，就連澳門咧佢都 有， 所以大家 已經有幾年㗎啦，已經有幾年㗎、因為其實一樣好緊要嘅嘢咧，就係香港場地都唔夠、所以咧佢直然擴展埋澳門咁樣。咁有啲嘢又方便啲咧，譬如話佢展覽，澳門又有場地啦，咪酒店又有，美術館又有咁樣，咁樣佢咪可以配合埋推廣嘅咯。譬如早兩年咯，我睇過一張睇過拿破崙張凳啊， 嗱，柏林張凳 啊，喺澳門剪啦，就係八個五月剪嘅。我見過行埋佢張凳喺度，嗱，柏林好矮啫，佢張凳係七尺高嘅。個背脊即係佢個 龍椅啊，張龍椅啊， 龍椅咧七尺咁高。咁我咧就特登去度過字，即係行埋去度啊。咁樣坐啊冇機會坐啦，不過起碼親近下張龍椅啊，咁樣最得意啊！啊，如果唔係你見嗰張龍椅，你見即係你冇機會見到嘅，真係就係因為發覺政府搬嚟澳門。咁另外一樣嘢喎，你香港都唔係好多地方去展覽嗰張凳喎，係嘛？因為你苗師林嗰個地方未必夠大，或者咁樣澳門嗰度咧，為一張凳咧，成差唔多半間房。即係 衝出嚟， 擺個位，擺個位先有氣勢喎。即係集一個角俾佢，周圍空拎拎，剩一張凳，咁你呢張凳龍椅有氣勢啊嘛。咁樣即係好政治啲比啊，啲啲 fringe 即係啲線啊咁樣，啲金線啊啲好靚。即係呢啲嘢，你要親眼睇到先覺得張椅係貴重咁樣啊！咁呢啲嘢都係因為場地問題啫。澳門大即係大把場地啦，咁樣咪可以拎澳門展啦咁樣。 而且澳門又距離香港好近啦。如果你話一個高水平嘅展覽，真係不妨坐船去去睇一睇咯。咁我同阿滿足。都以前幾年前都即係因應嗰邊嘅邀請去做過一個節目翻嚟，係咪啊？好啊，嗱，咁咧就法國五月咧就成個五月嘅，所以大家就慢慢嚇。 就留意一樣嘢，電影有好多嘅，所以法國電影同時推出啊，所以有機會睇下法國電影都好 嚇。係啊，好，咁啊呢一班咧就大家留意一下啦嚇。咁另外阿滿叔，你有咩呢排有咩好嘅藝術嘅？ 嗱，我就啱去過澳門嚟啊，咁就可以講講嗰個 LEGO， 佢親呢個 LEGO 可以講講。LEGO 咧就係咁樣嘅，佢有一個美術館嗰度咧，佢有一個推出一個展覽咧，就係、是、一個澳門嘅法國畫家。咁樣佢過去兩年咧就喺北京咧佈住喺故宮啊，就掃描咗。好多張畫啊，咁樣將成個故宮畫出嚟咁樣，咁樣有啲角度啊，我哋啲即係 少諗到， 少諗到嘅角度啊，咁樣呢個咧好少有嘅，因為一個畫家全力去畫故宮咧，我諗中國人都少有啦咁做，咁就估唔到一個法國畫家佢有興趣啊。只是對住一個環境咧，畫足幾廿張畫咁樣。 但係而家我睇到呢個唔知啊，最大嘅即係對觀眾嚟講最大刺激就係佢砌咗個故宮嘅 LEGO 出嚟。 唔係呢個係展覽配合佢啫，就然後砌。 緊要最配合佢，唔緊要唔係佢，唔緊要。但係最重要反而啲人係信，即係原來有個 LEGO 砌咗個故宮出嚟 大家睇睇，大家睇睇喺大家喺個 Facebook 個青山道人民廣場入邊。 青山道人民廣場個 Facebook 度睇睇啊！ 其實幾 有趣嘅， 幾有趣嘅，幾精彩嘅， 真係即係而家展覽咧，真係盡量要親近民眾啊嘛。因為你可能睇啲畫冇乜興趣咁樣，嗱你冇興趣，我砌嗰個 LEGO 俾你， 好睇啊！你有興趣啩咁樣？咁就今次澳門有得意嘅地方啦，喺美術館行開咗海皮嗰度咧，就見只黃鴨喺度。 哎嗱，呢個又真係爭流嗱。不過我想問啊嘛。即係如果要睇呢個故宮嘅 LEGO 喺邊度睇啊？喺澳門， 唔係呢個美術館咯。 澳門美術館 啊，就係文化中心，文化中心個美術館咯。 喺海係咪海旁喎？其 實係啊。 好易嘅，你去碼頭之後，你行幾步就到。 行幾步就喺金沙酒店行過去就係咯，好易。 咁仲有呢個又只黃鴨就翻翻嚟啦。咁但係呢次咧就喺澳門嚇。咁黃鴨有冇喺當年喺香港咁轟動咧？ 佢個位咧就古怪啲，擺個位度，嗰度冇乜地方俾啲觀眾企嘅，所以變成嗰度就大家喺 Facebook 或者喺呢、這個喺個 媒介度見到好多，但係咧就現場觀眾咧 就少，反而少， 因為佢唔俾人企喺度，因為佢個位冇唔係俾佢企嘅。 唔係，我覺得有少少嘥啦，因為真係同香港嗰個 impact 咧有。 但係好有趣啊！佢特登係擺喺嗰個對住嗰個貝聰明，貝聰明嗰個 科學博物館前面。但係嗰而家我睇落去嗰幅嗰個構圖都唔係太靚，因為嗰陣時黃鴨喺入維多利亞港嗰時幾靚嘅。因為你又側邊有多人睇啦，咁有啲側邊有啲船喺度，好得意咯。咁而家呢個就即係， 佢擺喺個角落頭度， 角落頭度咯。 真係，我唔知點解要擺嗰個位 置。我冇所謂嘅，呢啲嘢即係睇下個政府。 我有一個好得意嘅地方，我今日喺 YouTube 上面咧見到點樣做只鴨出嚟喎。即係點樣只有隻薄艇咁樣將只鴨咧吹漲佢。 唔係嗰時嚟香港都係吹漲嘅，喺香港。 唔係佢擺咗喺 YouTube 度嘅嗰個吹漲嗰個過程啊，咁樣。咁我今次澳門咧就去睇藝術節啦。咁就另外又睇一個show 咧，就係阿蔡依林嘅 show 啦。 哦，蔡依林喺澳門， 喺威尼斯人嗰度。咁樣。我就唔係嗰啲 fans 嚟㗎啦，我根本都唔對嗰啲完全冇興趣。但係我有興趣嗰樣嘢咧，我對興趣咧就是做社會觀察，即係 乜嘢人睇， 睇咩人去睇，咁當然去到大家好易就知道㗎啦，超過一半係大陸人啦。 哦，有咁嘅，即係佢哋仲中意睇蔡依林呢類咁樣。 我想了解，我想講一樣嘢，最重要一個 point 咧，就係大陸人肯使錢。即係佢哋而家去睇一場 show 咧，起碼要使六七千蚊。為一場 show 要六七千蚊。喂，個搭飛機去嘅喎， 搭飛機睇蔡依林 啊。 哦， 即係個澳門住，起碼住兩晚啦。 咁或者嗰啲唔係私人出嚟公數都唔定。 我唔知點樣出租咩 show 喎。總之佢肯使錢使六七千銀。人民幣起碼喎，咁樣咁我女印象好印象好深刻啊！真係，即係而家話消費能力低啊，咁我哋香港人消費能力低啊，一比較大陸人真係哇，長形見絕啊！ 喂，你香港人消費能力低有好多因素噶嘛？舉個例，譬如你供樓咁樣，咁已經嚇， 咁樣唔係我哋見到而家咧，大陸人年青人咧咁樣仔錢法真係啊，為一個。咁樣亦都倒翻另一轉頭講啊，佢賺六七千蚊咧，佢都覺得值嘅喎。因為佢覺得佢真係開心得不得了。 係咩？喺佢哋好開心， 佢哋開心得不得了。 即係你其實你好冷靜喎，真係。 我真係 好冷靜，你又唔睇緊蔡依林做咩？睇緊人，睇緊人點睇蔡依林？ 嗱，我就好多相嘅，大家望一望，大家感覺點樣啦？真係係好熱情嘅反應。咁呢啲反應咧，你喺你譬如話喺本地觀眾對本地嘅 show 啦， 都冇咁嘅反應， 冇乜反應嘅。你一定見大陸人呢種反應嘅，真 係。可能你即係嗰啲呢啲咁嘅大陸嘅觀眾對這個邊個關淑怡嗰個演唱會嘅反應仲熱烈過你香港人本身咯。 另一樣嘢就係蔡依林倒翻轉頭另一邊講啊，蔡依林亦嘅交足功課嘅。蔡依林呢啲。真係亦都係真係超級巨星，真係佢咧我係客觀咁批評講即係敘述啦，就係佢嘅舞蹈員全部七八個、八九個係好大隻嗰啲大隻佬，同埋呢啲超級女人啊，即係呢啲跳足兩個幾鐘頭，蔡依林。做到加零一添，佢跳完仲要唱啊嘛，即係佢個體力嘅驚人，直情驚人啊！即係唱兩三粒鐘喎， 唱三粒鐘， 佢唱三粒鐘喎，咁你跳舞啊，跳兩粒，佢個零兩個鐘啫喎，佢仲勁過啲黑人喎，即係佢啲體力真係去到咁嘅地步，唱到黐曬線嗰啲，咁樣佢只係跳到黐曬線嗰啲，咁樣即係佢教足功課啊！咁呢種咁嘅巨星級嘅佢有條件做呢樣嘢，咁你弱雞啲都喘氣啦！佢冇呢樣嘢嘅真係，即係呢個真係好犀利。喂，佢跳舞係跳得比人哋多勁好多喎，因為佢啲 back back up 全部是黑人嚟嘅，巨六七尺的黑人嚟 嘅， 即係冇得走雞嘅，一樣動作一齊動作一齊做嘅，佢仲企喺前面。 咁你今時今日咧，個演唱會嗰個文化，大家都即係要堆砌嘛，咁你又要即係舞台又要靚，衫又要多。 我冇講舞台，先講埋啲樂隊先。咁樂隊咧又係以美國人為主嘅。咁呢啲吉他勁到無倫啦，呢啲咁樣。好啦，講舞台啦，唉，呢個真係犀利到交關。台灣最勁嗰啲 animation 嗰啲技術咧，全部出曬嚟。個舞台啲嗰啲變化咧，三粒鐘未停過。佢唔係玩呢啲咩，佢直情玩 V， 即係 嗰啲視覺， 視覺嗰啲直情係。不是搭景那樣東西，不是玩搭景那些，只是玩後面那個銀幕那樣東西，就是那些片多得不得了，直接好像武俠片那樣拍來拍去，拍很多飛來飛去那樣，很多片看，就是這些是很認真，那這些他落足本，那這些他用到盡，那就是看到這個人呢，即係佢係與時並進，即係跟貼啲美國潮流，即係美國興啲乜嘢，佢做乜嘢咁樣啊？咁樣佢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嘅歌咧，以前我啲歌咧，唔知唱乜啦， 唔知唱乜， 即係啲搞電子嗰啲嘢啊！但係佢後半三分之一啦，後半場啦，佢真係唱翻出嚟嘅，唱翻嗰啲。成名歌或者那些 hit 的 song、hit 的歌啦，观众懂唱，跟着唱，那这些东西真是我第一次看这个人的，我都完全对这些歌完全不熟的，完全不懂、那我知道原来这个人呢能够做巨星都有个理由有条件、 事实上他在早年都在香港都相當受歡迎的、 他最近都嚟過，最近都嚟過。 問題就是可能這個即係咁嘅類似的、表演咧，香港紅館就未必做得翻嗰個水平出嚟啦。 都未必的，而家佢啲team人好，我諗咧好技術好高嘅，即係做一個 show 咧，巡迴世界表演咧，我諗場場總比去邊個場地做得一樣，因為佢哋啲設備夠啊嘛。咁樣。都唔需要香港支援嘅，直情係自己台灣搬嚟，一埋嚟就可以做出嚟。 如果你聽你咁講，佢台灣嗰個表呢一類型嘅演唱表演， 我諗而家好成熟嘅啦，而家好成熟嘅啦，真係而家即係你。 即係我諗個原因就咁樣嘅，唔係話佢一定係本土嗰度咩？而家你有錢咁，你咪唱啲喺美國最 top。 嗱，因為咧你好簡單，你紅館大啫，佢台北個小隊蛋都唔細喎，都唔細喎，一樣咁啫嘛。所以佢喺台北操過一次之後咧，佢可以全世界去操，一樣去做，帶曬啲架撐去咁樣啊。咁就我都開咗眼界，因為我以往睇啲 show 咧都係好實淨嘅 show 嚟噶，冇搞啲咁。 我同你個年代一樣噶嘛，我哋就首先唔係睇嗰個舞台，都唔係睇啲衫， 唔睇衫， 都唔係睇你跳舞， 都唔睇跳舞， 佢聽睇你唱歌， 就聽歌。 你如果勁嘅，支吉他得嘅， 係啊，係 嘛？我最近先睇一個，即係臨尾先講啦，就話阿 Prince 就真係死咗。 係啊， 即係佢原來唔止電吉他，佢一支木吉他都掂喎。 佢咩樂隊得咩樂器啊？一個人搞掂真係。 係啊，我都驚奇話。即係我哋以前講話搖滾結果，第一人話佢揸支 acoustic 都一樣好勁，好犀利。 我哋亦都擺嗰條片咧，就係 Michael Jackson 能嘅比較啦，即係完全比得到啊！即係一啲都唔會輸蝕俾你啊！即係巨星即係巨星啊！即係意思就我哋做節目嘅一個好重要的一個 message 啦，就話好多嘢咧。主流文化都唔講，都唔得人講嘅啫。我諗都冇時間，又冇篇幅講。咁咧，只有我哋啲網台咧就可以 好詳細、 好詳細咁講啊，係畫喺 YouTube 嘅俾你睇一睇啊。因為咧， 一個人要一般人好懶，一般人都懶啦，太多資訊而香港你， 你冇經過過濾嘅， 冇過過濾， 冇 filter， 因為你一日你而家睇下 YouTube 多啦， 多到你睇唔曬，唔翻工啊，睇唔曬啊，咁你而家就即係喺我呢個角度嚟講咧，你要揀啲質量，即係嗰個 quality。 唔係第一件事要碰啱個時間先，即係冇端白事講嚟做乜啦？一定有件事發生咁樣，我先帶入去啦，係嘛？即係有個切入點啊嘛。咁我哋咪譬如今次講下拍片時啊，今次5月1日啊，因為黃金周好多人嚟澳門，咁啊順便講下 呢個法國五月 啦，講下呢、這個。 蔡依林 啊，咁樣，因為咧呢啲而家啲蔡依林嗰啲咧，佢都係要等呢個大陸假期，佢先有澳門開得。如果唔係嘅話咧，佢都冇乜觀眾啊。 講啲夾定嘅啫，咁澳門而家即係肯俾啲場地出嚟啊嘛。 喂，但係問有意思話你有個場地揾啫，你管地觀眾養唔？坐唔滿， 咁你而家從來都唔 expect 澳門觀眾去睇嘅啦， 坐唔滿。 如果澳門嘅賭場嘅 show 係靠澳門嘅觀眾去睇咧，就真係撲個街好耐啦。 真係撲夠啦，所以佢係啊，所以真係嗱，佢我亦都要講一講嘢，好嘢喎，就係賭場嗰啲 marketing 好嘢喎。 有錢就乜都好嘢， 真 係你唔需要讚佢呢樣嘢，我從來唔會讚佢。個原因就係、是啊，喂，如果賭場以咁嘅資源都做唔出嚟，真係真係收工啦，真 係。即係佢要屌佢四川嘅人飛嚟啊，北京又飛嚟，咩省咩縣都有人飛嚟咁樣嘅，即係佢一定要做好 marketing 咪先，因為。啲傳媒都唔得閒報導呢件新聞啦，邊個演唱會咁？ 你講呢樣嘢咧，我休息一陣翻嚟，我講啲即係正嘢俾大家聽啊！